来自郭天王的一首《对你爱不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哎呀，今天要祝郭天王新婚快乐了。现在大家都在微博上关注这件事情啊，我也是在看，看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一句话，就成了咱们今天的歌单哈。是郭天王的岳父，岳父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看今天结婚了吧，我从小就是听你的歌长大的，现在把女儿交给你，希望你好好对待她。这真的不是段子，是岳父对女婿的一个嘱托。所以说也是想起今天这期歌单哈，这期歌单的名字叫做我听你的歌长大，而歌单中的很多歌手都是我们在80、90年代听磁带或者是 CD 中会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今天我们就来回忆回忆这些时间流逝的声音吧。郭天王还真的是厉害了，我们之前一直在关注他和这个方圆的爱情进展哈，从他最开始在这个车上晒出来和方圆十指紧扣的这张照片开始，大家都在说，哎，这个到底最后有没有结果？没想到今天就给了我们答案。其实不止郭天王哈，还有很多娱乐圈的明星也娶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妻子，比如说像吴奇隆、刘恺威，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现在抓点紧，也许自己的女儿还能嫁给自己的偶像呢。这样一想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而其实在这个婚礼现场啊，我们看到一个伴郎出现了，就是张智霖，依然是非常帅气的酷模张智霖。而他当时也是在这个电视剧冲上云霄二当中去演了这个 Captain Cool， 当时是迷倒了一众小迷妹们。每次听他唱歌都会最先想起的就是他那个小小的酒窝，来自张智霖这一首《岁月如歌》。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回头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起。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

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来自不老男神十七岁的雨季，这是林志颖的代表作之一。想想他也是属于那种怎么疼都不显老的这样的样貌哈、啊。而他呢，这首歌是发布在1992年2月28号发行的首张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这张专辑当中的。而这首歌也成就了他“小旋风”的称号。时间跟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也都是不公平的。对于这些偶像歌手来讲，他们少年成名，他们有着偶像的时代，而之后呢，时间又赋予他们一些人生的智慧，让他们依旧能够耀眼到现在。说到郭富城，说到四大天王，比如说在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他们群星闪耀的那个时代，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其实是非常遥远的，可能只是童年的时候有一些印象，觉得他们在各大的舞台晚会上、娱乐的版面上都占了很大的面积，但那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些印象却不是很深刻。所以现在长大之后再来看他们当年的这些歌曲，反而觉得特别厉害。这一首歌厉害之处呢，就在于它是刘德华一个转型的标志。早年的时候，刘德华的很多歌曲大家觉得他的填词呢是非常的拼接的性质，有一些意象去胡乱的拼接，而这首歌呢是他向大众去传达出自己写词填词的风格已经成型的这样一个标志。这首歌就是《冰雨》。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1997年发行的《爱在刻骨铭心时》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五部曲当中的一部。这歌呢和《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他对过去爱情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到现在一旦下雨的时候都会脑海中自动去想起这里面的歌词。 找一个对象，只是生命中如果找到一个对象，好好的陪他唱歌。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呼号，一个人静静发呆，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身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尽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落落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反复每次都狠狠地在爱，损呀伤和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落落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扎来，损呀伤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一首来自天王刘德华的《冰雨》，相信很多人也是印象特别深刻，包括错银子。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歌神张学友呢在歌坛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首歌发布在他93年的专辑当中。93年的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曲，而也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张专辑当中。这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吻别》，而这首歌呢是写那种失恋的人缘尽而情未了的这种不舍和纠葛，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特别的强，唱歌的人和听众都会跟着歌曲歌词去一步步的走进到这样的情节当中，所以每次听到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包括之后这个吻别特别流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首歌当时被国际流行乐团麦克学摇滚他们去进行翻唱了，在04年的时候，所以也成了一个有英文版本大家去流传翻唱的这样一首歌曲。上半时段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吻别》。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

说梦想是一个浸泡，至少我能够注目得到。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祈祷。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有什么重要？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最后才知道。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 来自天王黎明的一首《心在跳》，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呢，就是说很多的人，他们唱的歌都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可以说是我听着你的歌长大的。就像是今天刚刚结婚的我们的天王郭富城，他的岳父说的这句话一样。开玩笑哈，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听到歌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发送过来。接下来这个乐队依然可以说是我们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小虎队。小虎队呢是当时应该算是一个意外产生的这样一个团队，当时大家都非常喜欢模仿他们的舞蹈和造型，包括他们的 MTV 里的一些动作，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放的一些歌曲，你听到这些歌声都会自动想起那些动作应该怎么做，怎样才会最帅酷。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了，当时这首歌也是他们一个实验性质的一首歌曲，没有想到就一炮走红了。来自小虎队的这一首《青苹果乐园》，跟着一起跳起来吧。 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歌手王杰，这个是发行在1987年，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说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因为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那次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在说到这个 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时候，这首歌我觉得特别耳熟，但我叫不出来名字。他告诉我，而且还告诉我王杰的时候，我脑海中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印象，可能这就是因为时间的差别吧。但是在我自己长大之后再去重新听到这些经典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经典的是非常有原因的。这张专辑呢，当时是王杰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陪他一起在家人的反对之下举办了简陋的婚礼。后来王杰当兵之后呢，将妻子寄放在家交给母亲来照顾，但是放假回来之后发现妻子离开了自己，后来才发现妻子是被母亲逼走的，而因此就有了这首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用来回忆这一段感情，所以唱出了自己的悲情的故事。继续来听歌，今天说很多的人唱歌，我们都可以说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下面这个乐队依然是很多摇滚青年心中的白月光，无以超越的这样一个存在。他们是非常经典的中国摇滚的乐队，而他们经典的时期呢，大街小巷都在传唱他们的歌曲。下面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他的名字是谁，来自黑豹乐队的这一首《无地自容》。

这一首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相信很多人心目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首歌曲了。其实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只是感动，这首歌现在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因为这首歌是他在十年的时候在创作的这首歌曲，当时是乐队在日本发展之后回来之后对这种艰辛和理想的坚持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他身处对于这个香港乐坛的一种挣扎和失望，来自黄家驹的这个创作。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陈慧娴，她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相信我提到名字你会想起这首歌《千千阙歌》。而这首歌呢，讲述的就是在临别的时候，有一些要讲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凭着这首歌曲去寄托这种情感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 北京时间21:00。